我打过好几种小工，但我得到的是……他转过脸去，我似乎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责难的神色。我得走了，他突然说道。求求您，别扔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好吗？您别走开，我多需要有人作伴啊。当他的眼睛又对着我的时候，这回呀，我看到了怜悯的表情。好吧，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？夜色多好啊，说不定那景色会使您的头脑清醒清醒的。 好，朋友们，法国作家让季哥的短篇小说《金钱婚姻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，明天为您带来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当我再次离开时候，